气球。 带着您的宝贝，用歌声、故事和爱，回忆成长点点滴滴。欢迎收听 Josie 所主持《 活气球》。 嗨，男孩、女孩、爸爸妈妈，如果收音机旁还有阿公阿嬷，大家好。Josie 阿姨邀请孩子们一起收听今天的《红气球》，介绍的主题是分享 （share） 这个主题相关的故事。十月份的《红气球》节目还要听很多很多多国的音乐，也就是不同国家文化的歌曲，会有我们不熟悉的语言和旋律，但是听音乐和节奏的部分。孩子们可能有听过这句话哦，音乐没有语言的限制，音乐是一种无国界的语言。我们一起试一试，让小耳朵有不同的感受。先欣赏的歌曲是《世界上的小孩》（Children of the World）， 这是一首关于唱歌、说 “hello”、摆摆手的歌曲。红气球今天的第一个故事是椅子树，这是一个用树木来比喻的故事。有一棵大树，从只爱自己变成了爱别人，也让别人爱它的树。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棵树为什么有了这么大的变化。这是梁淑玲阿姨写作跟绘图，由国语日报出版，这是木笛奖得奖的精品丛书。巨人埃特的花园里头有一棵奇怪的树，园子里所有的动物和植物都在谈论它。这是一棵怎样的树呢？那棵树既骄傲又自私，总是喜欢把脖子举得高高的。最奇怪的是，它的脖子比身体还要长呢，长得是不是很像一棵长颈鹿呢？因为担心鸟儿太吵，会让它没有办法安静的休息，这棵树只长了少少的几片叶子，这样呢，鸟儿就不能够在它的身上筑巢啦。其实它长得就像一只戴着羽毛围巾的无毛怪物，根本没有鸟儿愿意住在那里。这棵树不愿意和蜜蜂、 蝴蝶分享花蜜，所以它的花朵儿从来不发出任何的香味。它的果子只有在深夜，也就是晚上的时候才会长出来，一遇到阳光马上就烂掉。除了猫头鹰以外，因为猫头鹰是晚上的动物，除了猫头鹰以外，没有人尝过它的果子的美味。为了不让孩子玩耍，它的身体光溜溜的，没有一根枝干可以攀爬。但是顽皮的孩子们仍然想尽各种的办法，拿了绳子还有梯子在它的身上玩游戏。那棵怪树没有什么枝干和叶片，也没有足够的树荫让大家乘凉，当风吹过的时候，就不能像其他的树一样发出沙沙的声音。他的心里头只有自己，从来都不替别人着想，因此花园里的动物们都不喜欢他，他觉得非常孤单。有一天，巨人埃特到花园散步，走着走着注意到了那一棵怪树，他觉得很像椅子，便坐在树上休息。不好意思啊，借我坐一下休息哦。呵呵，你坐起来还真舒服啊。怪树听到主人这么夸奖他，心里产生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高兴感觉，他几乎忘了自己被巨人压得有点不舒服呢。自从巨人埃特发现了这棵椅子树之后，便常常来这里看书、喂鸽子、跟小朋友玩耍，以及对着椅子树说一些赞美的话。椅子树则每天盼望主人能够来这里坐一坐，陪他度过寂寞的时光，并且再次给他那一种快乐的感觉。椅子树为了怕主人晒到太阳，加上自己一天比一天开心快活，它渐渐的就把枝干往四周伸展，叶片也多了起来。到了春天，椅子树的花越开越多，越开越久，巨人埃特非常的高兴，更爱来这里赏花、吟诗和唱歌，连小鸟和松鼠也喜欢到这里凑热闹。现在他不但欢迎鸟儿来筑巢，也欢迎小动物们来玩，椅子树变得亲切而热情。在冬天里，椅子树用密密麻麻的枝干把白雪挡在外面，不让鸟儿和松鼠受寒，它保护着它的朋友们，并且让大家来分享它的一切。就这样，椅子树深深地受到了大家的喜爱，啄木鸟会不定期地来帮它做检查，瞧瞧它的身体里头有没有小虫，蚯蚓会在土里帮它松土，好让它的树根伸展到更广更远的地方，并且站得更稳固。有了大家的帮忙和关心，椅子树成为巨人埃特最舒服的椅子，同时也是花园里头最漂亮的树。在大太阳下，它茂盛丰厚的叶子使得它的树荫成为花园里头最凉爽的地方，微风吹过，它会发出催眠曲一般的沙沙声，这时候所有的动物都在树荫底下安静地睡着了。我们来听种树歌。 来 把玩具和书本借给其他的小朋友一块分享。照顾、帮忙其他的小朋友也是一种分享。但愿每一个孩子的心中都有一棵树，可以照应别人。继续两首跳舞的歌曲，巴西嘉年华会 Brazilian Carnival， 还有到朋友家去拜访 A Visit to My Friend。巴西嘉年华会是一首圆圈圈的舞蹈，用巴西的森巴舞蹈旋律来滑动我们的双脚。到朋友家拜访，心情很好咯，所以播放这首歌曲的时候，可以一起像游行一样抬高脚步。游行是 March March March， 游行游行。 Make a circle. All join hands. Everybody in. Everybody out. Everybody in. Everybody out. Shake your hands overhead. Knees from side to side.The samba rhythm as we do the samba slide. Slide right. As we do the samba slide. As we do the samba slide. Once again.Make a circle. All join hands. Everybody in. Everybody out. Everybody in. Everybody out. Shake your hands overhead. Knees from side to side.The samba rhythm as we do the samba slide. Slide right. As we do the samba slide. As we do the samba slide. She smiles and waves at you. Clap your hands and join us. This dance is fun to do. Olé! Clap hands. Clap hands. Clap hands. Clap hands. Dance, dance, dance, chapanecas. Russian dance we do. Kalinka, Kalinka. snap your fingers, join us. This dance is fun to do. Snap, snap, snap your fingers to the beat. Tap, tap, tap the rhythm in your feet. 孩子们所收听的是红气球 Josie 阿姨介绍的是史都华女士的音乐作品 Children of the World 世界上的孩子，我们一起分享多国的音乐，也就是不同国家的音乐，阅读和分享这个主题有关的故事。世界很大，有不同的国家和语言，但是世界也很小，因为我们在书店就可以看到不同国家语言的书籍，到超级市场可以买到其他国家的食物。而现在透过电脑网际网路，世界几乎变成了无国界零时差，我们随时随地就可以上网认识其他的国家和文化，世界真的是很奇妙。来听小小世界。分享的故事这边呢，另外一个是选自改编俄国的故事，叫做雨中的香菇。下雨中的香菇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我们一块来听哦。有一天，一只蚂蚁遇到了大雨，它想着我要躲到哪里去呢？它看到了空地上冒出一小小朵的香菇，它赶快躲进去，坐在里头等待雨停。但是雨越下越大，一只湿哒哒的蝴蝶爬过来香菇这儿，亲爱的蚂蚁兄弟，让我进来躲躲雨吧，我全身湿透飞不动了。我怎么有办法让你进来？蚂蚁说，这里小到连我都不够了。没关系，蝴蝶说，挤一点也比淋湿好吧。蚂蚁移动一下身子，给蝴蝶一点点空间。雨越下越大，就一只老鼠跑过来了，让我进来香菇底下吧，我湿到骨头了。我 们怎么有办法让你进来？这里面根本没有空间了。移动一下吧。他们缩成一团，让老鼠进来。雨一直下，一直下，不肯停。叽叽叽叽，一只小麻雀跳过来香菇这儿，哭着说：我的羽毛湿淋淋，我的翅膀好累，请让我进来香菇底下把身体弄干，休息到雨停吧。但是这里没有空间了，拜托移动一下下就好了。他们动了一点点，刚好有小空间给小麻雀。然后呢，一只小兔子跳到空地来，看到了这一朵小香菇。哦，让我躲，拜托救我，有一只狐狸在追我。蚂蚁说：可怜的兔子，我们再挤一点点，让它也进来吧。他们让兔子躲进来之后，狐狸接着就跑过来了。你们有没有看到兔子？它往哪个方向跑了？ 我们没有看到它。 狐狸又走近了一点点，闻一闻，这里有兔子的味道，它有没有躲在里面呢？ 你这只傻狐狸，兔子怎么可能躲在里面呢？你难道没看到这里根本没空间了吗？ 狐狸摸摸鼻子，弹一弹它的尾巴，掉头跑掉了。那个时候，雨停了。云端的后面看到了太阳，大家都从香菇里头出来，好开心。蚂蚁看看它的邻居们，这怎么可能呢？一开始我自己一个人躲在香菇底下都没有空间，最后我们五个竟然都能坐在香菇底下。哎，咕咕咕咕咕咕，有人在后面大笑。哎，他们转头一看，是一只绿色的肥青蛙、胖青蛙坐在香菇的上头，对着他们摇摇头。咕咕咕，青蛙说：你们难道不知道雨中的香菇会变成什么吗？它跳走了，一直在笑。蚂蚁、蝴蝶、老鼠、麻雀和兔子看着对方，然后看看香菇。突然之间，他们明白了为什么香菇下面有足够的空间给大家。收音机旁的孩子知道了吗？你可以猜到下雨的时候香菇会发生什么事吗？ It grows， 它会长大。 It grows 就是它会长大。香菇长大了，变得好大，下面就有好大的空间让大家都躲进去。故事当中的蚂蚁分享了给蝴蝶，蚂蚁和蝴蝶又分享了给老鼠，蚂蚁、蝴蝶、老鼠又分享了空间给麻雀，最后呢，连被狐狸追的兔子也进来了。香菇在下雨当中成了大家互相分享的空间，大家躲在下面度过了下雨的时光。香菇像一把大伞，让大家度过了下雨的时光。下一回下雨的时候，如果你带了伞，别的孩子没有伞的时候，也请你记得把你的伞和其他的小朋友一块分享。我们的雨伞虽然不会长大，但是分享的心可以好大好大。来听关于 ABC 的歌曲。 H I J K L M N O 在这边和孩子们做一个小结论，今天的红气球和孩子们介绍分享的主题，介绍两个分享的故事，一个是椅子树，一棵大树不肯和别人分享它的树荫、果子跟叶子，结果它变得好孤单。它的主人看到它的样子长得很像椅子，常常过来坐在它上面看书，把它取名为椅子树。这棵树得到了鼓励，开始学会了分享。后来小鸟来做窝，猴子来玩耍，这棵椅子树就变成了人见人爱的大树。下雨中的香菇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它会长大，容纳得下蚂蚁、蝴蝶躲在下面躲雨，连老鼠、麻雀跟兔子都挤进来了。大家挤一挤，竟然空间还有，因为香菇在下雨的时候变大了。当我们给别人越多的时候，我们就越快乐，我们的心也会像下雨的香菇一样越来越大。下个星期天刚好是国庆日的前一天，我们要延续十月份多国文化的主题，听不同国家的国歌，还要听对应的民间故事。红气球，好朋友。